有人能够喝到，今天你就可以来品尝一下。 没错，其实呢，提到法国的红酒呢，你就会想到它悠久的酿酒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的优势，以及多种多样的葡萄的品种，还有独特的混酿技术、陈酿技术和严格的等级区分把关。实际上今天这款酒呢，好酒的所有的要素它都具备了， 对，全部都有了。 对，法国的，而且是来自于波尔多地区的，是 AOP 级别的，另外它是2016年好年份的。 对的，而且最后的几分钟了啊，我想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说你如果说去外面扫码的话，一瓶是368，这个你基本上去全国都是这个价格的，因为它值这个价格。那么之前在我们台内买的话是什么价格卖断货了呢？是799两箱12瓶，当时买的人特别多，我记得有一个陈阿姨，我记得很清楚，她一个人就订了有5组。那么今天呢，我跟你讲，陈阿姨机会来了啊，这档节目真的不一样。这档节目是799降到399，降了400块钱，给您打了5折，然后12瓶2箱给您做到18瓶3箱，所以我还保证是原瓶上进口的，所以这个机会我后面我不保证能不能争取到，有可能没了，但是这档只要你在时间之内下单，最后这10几秒、几十秒的时间里面下单，我就能保证你享受这个价格和组合。 是的，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错过了双十一，别再错过11月19号至11月22号的北广购物返场大优惠。新老会员来店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Again， 11月19号至11月22号来店订购，95折优惠哦，别再错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购，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魏巍，魏巍你好。 周杰老师好，以及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为各位推荐真正和冬天更为相配的美食筋头巴脑火锅。 其实说到吃牛肉啊，尤其是牛肉，那种大块规整的牛肉呢固然好吃，但是如果太那样的话呢会感觉有点柴。 没错没错， 所以会吃的人呢里边会加一些筋头巴脑。 没错，所以说很多朋友管筋头巴脑叫什么，叫做活肉。 对， 叫做真正越嚼越有嚼劲，越嚼越香，越嚼越爱吃的那种感觉。而且其实对于很多懂吃会吃的朋友都说，哎呦，这牛肉的话我一定要挑一挑哪儿产的，是什么牛的，然后这个牛肉的是什么样的环境当中生长的，今天这些担心全部都满足了大家。 没错，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会七鲜牌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 没错， 那么这个筋头巴脑呢并不是大家理解上的就完全是筋头巴脑。 对， 它这一大包里面呀，你给大家数一下都是什么。 来，牛腩筋、牛杂筋、牛蹄筋、牛板筋，四种原料，而且四种原料当中每一种的那个口感都不一样。 是， 你可以看一下，牛蹄筋是那种 QQ 弹弹的，就像吃果冻一样。 是， 然后呢，牛腩肉当中呢有筋有瘦肉在，还带一点点小肥膘在其中。 哎， 包括到今天的牛板筋，各位都吃过，以前夏天烤串的时候。今天我们是不是那种片儿的？我们是厚厚的长条状的，而且包括到牛杂筋，那是肉和筋儿做到相互结合的。 你这么一说，我这个口水都快流出来，因为这种东西太好吃了。 对对对。 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筋头巴脑里边的，包括这个牛蹄筋啊、板筋呐、牛腩肉啊、杂筋啊等等，太好吃了。而且它经过老汤的炮制啊， 没错， 它不仅是选料非常的精良。那么刚才呢，你也提到它是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 没错。其实说到 产品， 对，说到那片草原，很多朋友说天苍苍啊，野茫茫啊。风吹草低见牛羊啊， 对， 然后你去到那儿旅游之后，各位开车几公里，然后你都看到一望无际的都是那种绿油的草地，天怎么就那么的高，然后你会发现那大草地上漂浮就这那个游荡的那些牛啊羊啊的时候，你会感觉那个景色特别特别的美。 是的是的。 而且其实现在在锡林郭勒草原的话还流行着一种放牧方式叫做游牧，就是哪儿的草好，哪儿的水草更为丰美，然后哪儿的更利于我这个牛肉的生长的话，我就把家把蒙古包迁到那儿，所以说这儿的牛肉才吃起来 口感、味道和这种肉质的营养才更加丰富。 没错，这个锡林郭勒的草原呢，被誉为是天堂草原。 没错， 你想在那儿成长的这个牛啊，能不好吗？ 对， 品质真的是非常高哈。另外呢，再加上它用藕汤的这种炮制啊，哎呦，吃起来，刚才我真尝了一下啊，它有一种浓浓的肉香，而且是 Q 弹，特别的筋道，吃了以后让你真的有一种弹牙、有嚼头的感觉。肉质呢又不是特别的坚硬啊，肌肉纤维又非常的细，所以呢有一种回味无穷的感觉。而且我发现它这个大包里边呢，不仅呢有这么多实实在在的牛蹄筋呐、板筋呐、牛腩呀、杂筋，而且呢还有老汤，还有一些老汤，是吧？ 我们说这个老汤呢，首先第一点的话，它是这个内蒙古老师傅自己烹制的。 是的， 首先第一点，它有老骨汤先入味儿， 嗯， 然后再加上老鸭汤和老鹅汤， 嗯， 而且还有20多味的调味料。 嗯， 其实说句老实话，这20多味调味料都是来自于当地内蒙古的一个取材，只有内蒙古去到当地才能够吃到这个味道。 嗯， 而且我们说吃筋头巴脑火锅，回到家里面提示大家先吃肉。 嗯， 吃完肉之后呢，这个汤 可以涮菜、 你知道吗？涮那个萝卜， 对， 然后涮点那个小玉米，涮点土豆，涮点宽粉什么的。不论你涮什么，那个汤越煮越稠，越煮越浓的时 候，它的味道就浸在你的食材里了。 牛肉的鲜味，然后再加上老汤的那个味道，全部入进之后，哇塞，吃什么都觉得哇，怎么这么好吃，这么香。 而且最后呢，你再煮点面条， 对， 或者有些人爱吃饺子，煮点小饺子， 哎呦， 真的太棒了哈。所以刚才你说的这个特别适合做火锅，你发现吗？ 没错，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火锅特别的简单方便，你回到家里面不需要加水，直接开袋之后你倒到你的锅里面，然后5到10分钟，就像烧开水，就像煮方便面一样，有汤了，有肉了，而且每一块都是大块的肉，而且是没有任何骨头的，然后直接来吃。哪怕说我中午上班的时候，然后我没带饭，不想点外卖，然后我直接微波炉微一下，点一个米饭2-3块钱，浇在上面都可以。 太棒了。但是我想可能会挺贵的。这个刚才您说了是500克一大包，那么市面上这一包多少？ 市面当中的话，单独去买大包装的话是88、如果说你去内蒙古当地饭店做好了是128、为什么说卖这个价格？各位，一袋就是1斤，一斤的话能做一道大菜，能做一锅火锅，这和你市面当中看到普通包装什么200克、300克完全不一样，这是很难能够见到的500克1斤的大克重的。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是怎么安排？ 没错，刚才说了88元1锅1斤，首先为各位带到是整整的10锅，10锅就是10斤。你要是市面当中去买生肉生的筋头巴脑的话，就要将近400-500块钱， 因为这种东西特别缩水， 对呀、 而且非常难炖的， 没错， 费火。 对，今天我是10锅，首先为各位带到了，而且我们今天是真正北广购物当中的新品首发，所以说今天我送的是什么呢？是牛羊搭配，真正的羊身上的精华叫卤羊杂。这个羊杂呢，做羊杂汤，做干煸羊杂，我市面当中68元1锅，我今天为各位带的是整整2锅，136，你算一下，刚才是880，再加上 有近千元了， 对，将近1000块钱了。 嗯， 但是今天北广购物当中，我为各位带到的新品发售价格，各位不是打对折，比对折还要低，299，12锅全部带回去。 太棒了，299这样的价格，大家拿走的是筋头巴脑的是500克一大包，10大包，另外还有卤羊杂200克一包，是2大包。注意啊，这个卤羊杂里边是没有汤的， 对， 完全实实在在的这个实货啊。那么这12大包的话，市面上近千元，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在这里我强调一下，今天呢，无论是筋头巴脑的这个一大袋500克一大袋，这个它是熟的， 没错 啊，它是熟的，开包以后呢就可以吃啊，它里边呢有一点点老汤， 对， 所以呢您做火锅或者说呢 做个炖菜呀， 对呀， 而且你回到家里 可以的， 对，回到家里面那个这个包括卤羊杂的话，你做羊杂汤啊，做个干煸羊杂呀，全部都可以，而且你今天全部都不用自己调味了， 没错， 无论哪一样的话，味道都给你调好了，而且你不 不用担心说今天我这今天是袋包装的，我是不是里面加了很多的这个其他的东西啊？ 嗯， 各位全部都没酒，什么食品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全部都没有， 嗯， 只有水呀、食用盐呀、香辛料这些秘制配方，只有天然的食材。 嗯，所以呢，好吃是吧？又方便，开袋就可以吃了。不论你是做火锅啊，还是做这个筋头巴脑的面呐，或者是泡米饭呐，或者是做一个大的汤菜什么都没有问题的啊。另外呢，这个卤羊杂呢，北京人爱吃羊杂汤的，所以里边呢，您可以搁点这个水呀，然后炖煮一下，炖一下，一会儿一锅热气腾腾的羊杂汤就出现了。 没错， 配这个小火粥一吃，嘿，那叫美啊！ 没错，再撒点五香粉， 对对， 然后直接煮点小粉 丝，你也可以搁点小香菜啊。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羊杂当中那个羊肚，包括那个羊心的那个位置，特别特别有韧劲儿，特别特别嚼起来越嚼越香。 是的，好，那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惠七鲜牌西蒙草原的筋头巴脑啊，500克一包，咱们是给大家十大包，另外呢还要赠给大家卤羊杂200克一包，两大包，那一共是12大包，那市面上的这个叫将近1000元， 没错， 但是今天我们299，您就可以拿走了，所以呢，哎呀，真的太合算了， 没错， 我们的订货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错过了双十一，别再错过11月19号至11月22号的北广购物返场大优惠。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Again， 11月19号至11月22号来电订购95折优惠哦，别再错过。错过了双十一，别再错过11月19号至11月22号。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我国西最南会选手西柏峰，他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Radio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因为在西餐吃饭，汤呢就像在那个粤菜里一样，是头道的。 What kind of soup do you want? Next one. We'll have a mushroom soup and a chicken soup. 我现在明白为什么 Alan 刚才说他有点觉得有点饿了，因为他看了这么多汤了。西餐是用汤开始，只有两种汤。显然我们刚从第一句话知道了，是两个客人来就餐。We will have a mushroom soup and a chicken soup. Mushroom soup, 蘑菇汤和什么呢？鸡肉汤，两种 soup. A says, Any drinks? Lemon juice, orange juice, or mineral water? 三种饮料，哪三种呢？ Lemon juice, 柠檬水， Orange juice, 橘汁， or mineral water. Which is your favorite? I would take orange juice in this situation. 我问 Alan， 你要在这个餐馆，你现在要吃什么？要喝什么？他说 orange juice。那我呢？ Lemon juice all time。我喜欢 lemon， 所以我就会点那个柠檬汁，或者叫做柠檬水，因为柠檬是稀释以后的，它很酸，但是味道很好。 We'll have orange juice. The same as Alan. We'll have orange juice. 像 Alan 一样喜欢橘汁儿、橙汁儿。 What kind of meat do you prefer, sir?We've got roast beef, pork chops, and steaks. Choice, choice, and choice. 我们到餐馆吃饭呢，就是选择了选择再选择。刚才我们先选汤 ，mushroom soup and chicken soup， 选好了。然后又选什么呢？一选饮料 ，lemon juice, orange juice, and mineral water。选好了，现在选什么呢 ？Meat. What kind of meat do you prefer? Roast beef.Pork chops and steaks. B says, May we have steaks? I think that's the same choice with you, right? Yes, I would choose a steak for sure. Especially after staying in China for a while, right? Yeah. 我意识到很多那个西方人是在中国待一阵子都会想念他们的 steaks. 所以就像 B 一样 May we have steaks? May we have steaks? And you would say, Can we have steaks? I would say, I'll have a steak, please. I have steaks, please. I have steak, please. 就是说这种说法呢 may we have 是英式的 may we have steaks? 这里指的我们两个都要牛排要两份所以牛排是 steaks, 复数的 may we have, 我说 Alan, 你要怎么说他说 I have steak, please. 请给我一份牛排这样讲就可以 A says, Underdone or well done? 又让你选择了，是做的火大一些呢，还是火小一些？就嫩点儿还是老一点儿 ？B answers. Well done, please. Well done, please. 火大一点，火候多一点。有时候就说是七分、九分，这就是几分熟，七分、九分。You prefer your steak underdone, I believe. Well, I actually would prefer well done.And especially sometimes because you never know if food, especially steak, depending on what time we are in. Right. For example, with mad cow disease, it's always smarter sometimes just to have it cooked a little bit more. Right. 我就问 Alan, 你是需要你的牛排？如果是你在这餐馆，你是让它火大一点还是火小一点？ Alan 说，我说你是不是要火小一点，吃嫩的？年轻人爱吃嫩的。Alan 说，其实呀，现在就取决于食品的安全和卫生情况。一般我们还是要火大一点的，保险一些。你知道现在有一种疯牛病 ，the mad cow disease, mad cow disease, 疯牛病。所以一说到 steak 必须是牛肉的，那么就是火大一点，保险。 Ginger, I just wanted to point out that usually what waiters ask me in California where I live, is not underdone or well done, but they'll ask me, will it be rare, medium, or well done? Right, that's what I was saying. So well done is useful, but more likely you'll hear the waiter ask you, do you want to have rare, which is very underdone, or medium, which is between underdone and well done? So rare, medium, or well done. Okay. 说的是在实际情况中呢，如果 Alan 在加利福尼亚州去餐馆吃饭的时候，人家问他会是这样，就是 rare, medium, or well done， 给他三种选择，就是生一点，或者叫嫩一点，或者适中，或者说的是火大一点，是这样的，而不会说 underdone。underdone 给你的感觉就是好像不太够似的。其实呢 ，rare 就是那个生一些，也是一种 underdone 的做法。Okay, thank you, Alan, for that. Ginger, how do you like your steak cooked? Yeah, I prefer well done right now. I used to have the rare thing, but not anymore. 艾伦问我说是你要去吃那个牛排你喜欢什么，我说前几年我喜欢嫩一些的，现在我也要火候大一点的，我们都知道大一点的安全一些， for the safety purpose. Okay, and let's see where we are. And well done, please, A says. Any vegetables? We've got peas, cabbage, and carrots. 好，肉选完了，让你又选蔬菜。Peas, cabbage, and carrots 三种供你选择的，绿的和红的。B answers. No, thank you. Oh, no, thank you. 这是很习惯。No, thank you. Yes, please. No, thank you. 在西方，当你同意的时候说 Yes, please. 当你反对的时候或者拒绝的时候 No, thank you. 都是很礼貌的。他们不吃蔬菜，光吃肉。Okay, let's see the last one. And for dessert, some cakes. 最后一道西餐我们都知道是甜点 dessert. 甜点包括什么呢？包括 cakes. Some cakes, 点心 B says. We are fond of ice cream. And that's not a cake. 他们不要点心，要什么呢？ Fond of ice cream. 我们喜欢冰淇淋。We are fond of ice cream. That's a typical American style, right? With steak and ice cream together. Steak and ice cream together. Well, I would just say that they're not always eaten together, but、ice cream is usually what、Americans will like for dessert. So、right. no matter what you're eating, whether it's a McDonald's hamburger, French fries,、or a nice T-bone steak at a fine restaurant, ice cream might be your choice at dessert time. Okay, I noticed that. 我说我已经注意到了美国人的最后结束呢，吃点心的不多，但是都选择冰激凌的多。我说你看这是不是典型的用那个牛排完了以后还要吃冰激凌，因为这显然对你的体型有威胁。艾伦说这倒不一定是跟牛排有关系，即使你到那个麦当劳啊这些地方去，有时候完了以后你也会要一份冰激凌的，这是美国人的一种习惯。好，我们通过这一个对话呢，我们了解到一些西餐的吃法。我们现在过一遍，让大家有个西餐的印象。西餐的开始用什么开始呢？用汤开始，喝的饮料和喝的汤，一定要饮料是一般都要问的，但是呢，喝的汤要先选，你可以不选。但是呢，这是第一道问的东西。第二道主菜呢，就是肉和蔬菜。有时候有面的话呢，比如说意大利通心粉呢，也在这里出现，它就但是和这个肉啊什么一块的作为主菜。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叫做甜点结束的叫 dessert。第二部分是 meat and vegetables， 肉和菜。第三个呢就是 dessert 甜点，甜点有时候还要跟 tea or coffee 跟到后边。所以这三大块呢，你一般呢可以省掉开始的部分，但是中间的主菜应该要，最后的甜点也可省也可要，根据你的习惯。比如像我吃不了这么多，一般呢我就是把中间的主菜省掉，这在西方人看来是非常奇怪的，但是确实那个一个大牛排一般是吃不了的，当你喝了汤吃了一些沙拉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要那么多东西了。 OK、This is what we know about Western dinner or meal. Thank you listeners, hope to see you again. Thank you listeners, bye bye. Hi,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您为自己做了哪些打算呢？想吃点什么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说就是不谋而合了。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点餐，至于吃的什么餐呢？大家看一看我们的这个生词表就知道了。请朋友们把书翻到第155页 ，New Words， 我们都会吃些什么呢？大家看一下，有这个 mushroom 蘑菇，还有 chicken 鸡肉 ，lemon 柠檬，roast beef 烤牛肉 ，pork chop 猪排 ，steak 是牛排。Underdone 指的是这个牛肉做的嫩一点。Well done 是指老一点的。Pea 是豌豆的意思。Cabbage 是洋白菜。Carrot 就是胡萝卜。这些呢都是原料，我们的主菜也离不开它们。但是怎么样点餐呢？我们到餐馆之后，通常服务员又是怎么样向我们打招呼的呢？第一句话，请大家记住 ：Good evening, table for two.This way, please. 可以说这是服务员的一句套话。先向您问好，晚上好。那么 table for two 在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说，需要准备两个人的桌子吗？ 啊，因为对方呢可能看啊是两个人刚刚进来，所以说 table for two。如果是三个人呢，啊，当然了 table for three。This way, please. 啊，非常有礼貌，请这边走。OK， 那么客人呢开始坐下，坐下之后呢，希望呢能够看一下这家餐馆的这个菜单。Show us the menu, please. Menu 我们已经学过 M-E-N-U。Menu 意思呢就是菜单。Show us the menu, please. 啊 ，show 意思呢是请拿给我看一看，给我们看一看。OK， 这时候呢轮到服务员讲话了。服务员问客人需要什么样的汤 ？What kind of soup do you want? What kind of soup do you want? 大家记住，首先点的是汤。OK， 点了一个什么汤呢 ？Mushroom soup and a chicken soup. Mushroom 蘑菇汤和鸡汤 ，a chicken soup. OK， 那服务员接下来呢又问需要哪些饮料，需要喝什么样的饮料，并且呢列举了一些供客人选择。Any drinks? Drinks 在这里就是饮料的意思。Lemon juice, 柠檬汁吗 ？Orange juice or mineral water? Mineral water 就是矿泉水。Orange juice 意思就是这个橙汁。OK， 这两位客人呢都希望能够喝到 orange juice， 所以他们说 We'll have orange juice. We'll have orange juice. 那么下面呢就开始点主菜了。服务员问 ,What kind of meat do you prefer, sir? What kind of meat do you prefer, sir? 主菜您要什么呢？主菜都有什么呢？ We've got roast beef, pork chops, and steaks. 看来还是很丰富的。我们有烤牛肉，啊，有猪排，还有牛排。OK, 客人看来对牛排是情有独钟了。May we have steaks? 我们可以要这个牛排吗？啊，牛排的做法可以分两种，一种是 underdone 嫩一点的，还有一种是 well done 老一点的。这当然就要征求客人的意见了。underdone or well done， 客人希望 well done， 希望做老一点。well done please。牛排需要哪些配菜呢 ？Any vegetables？ Any vegetables？ Vegetables 是蔬菜，需要用哪些蔬菜呢 ？We've got peas， 我们有豌豆 ，cabbage and。Carrots, 啊，我们有豌豆，我们有洋白菜，我们还有胡萝卜。No, thank you. 客人看来喜欢吃肉，所以就不需要蔬菜了。OK, 最后一道。And for dessert, dessert 是甜食。Some cakes, 希望来一些蛋糕吗 ？We are fond of ice cream. 最后这一道的甜食，我们希望能够吃到 ice cream. Ice cream 就是什么呢？冰激凌，没错。看来西方人吃饭就是简单，把所有这一类的东西呢拼在一起就可以了。 OK， 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祝大家愉快。